2017年称颂白驼山伟人大会卢森堡筹委会宣告成立，罗伯特·梅德尔纳什、马克斯·菲勒和沙鲁雷斯·德埃尔涅分别被选为筹委会主席、副主席和秘书长。